掀开经本第147面第三行，世尊，若诸菩萨入三摩地，静修无漏甚解现缘，我现佛身而为说法，令其解脱。从这个地方看起，那么这个以下了，这是讲32应啊。那么说到32应呢，诸位必须要记住啊，那么这是两种殊胜里面开出来的啊，所以对于两种殊胜，就是上合诸佛，下合一切众生。那么这是这个菩萨显示出啊殊胜的德用。那么这些德用啊，如果说是我们探究它的根源，菩萨自己说了啊，由于他供养观音如来，前面呢也跟诸位说过这个供养当中的意思啊。那么有法供养啊，当然也有财供养。财供养啊是得福报啊，法供养呢是得智慧。那么菩萨讲的这个32应身啊，这个32是讲的种类，每一个种类里面都是无量无边啊，都是无量无边身。那么这是把它归纳为32大类，这个32大类呢都离不开上合诸佛这个慈心啊，下合一切众生之悲念啊，都离不开。那么这个32应呢也离不开法布施与财布施啊，都离不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里面是法缘殊胜啊，啊，殊胜的法缘呢，这是三种施都圆满啊。我们讲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为布施啊，三施都圆满啊。那么三种施里面，特别着重的是法布施啊，法布施里面又特别着重在自行化他啊，在自行化他啊，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啊。那么今天这一段经文说，若诸菩萨入三摩地，着重在如。如是什么？如是正如啊。那么假如要不是正如，那就不能呢 这个现佛身了。啊，这不能现佛身。我们晓得，示现佛身是度什么样的菩萨呢？大经里面常给我们讲啊，是度那一些化身大士啊。那么此地入三摩地，就是念佛法门里面的礼业心不乱啊，禅宗里面所讲的明心见性，这是入三摩地啊。此地这个三摩地跟圆觉经里面所讲的是一样的境界，圆觉经也讲三摩地，这个摄摩他、三摩波地禅道，啊，也讲这个三种，啊，那么这个三种呢，通通都是离业心不乱的境界，啊，都是化身大师，啊，所得到的禅定。那么这样的人呢，当然观世音菩萨了就要示现佛身为他说法啊，就像我们净土经里面常常讲到的这个十报土啊，是见阿弥陀佛的报身的啊。那么这个地方就是示现佛的报身呢，来度他们。那么这是这个度化众生里面程度最高的啊，是化身大士。那么这些人呢，证得三摩地之后，并不就止于这个境界里啊，他还是要增进啊，静修无漏圣洁心愿。啊，他还要把自己的这个境界往上面不断的去提升啊，因为入三摩地呢，我们可以讲圆教初住啊就入了啊。那么注意下的，从初住往上去还有41个位置啊，这才圆满成。那么他这个地方讲静修无漏啊，就是这41个位置的进修啊，全是真正的无漏法啊，是真正的无漏法。无漏啊，平常我们也讲大小乘，这个地方属于大乘菩萨啊，因为底下会讲到声闻缘觉，那是小乘的啊，此地是讲的大乘菩萨啊。何况底下有一句圣洁现缘啊，这个圣洁就是最殊胜的决定性的见解啊，完全没有疑惑啊，不为境界所转啊，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才算是这个圣洁啊。那么我们看看现前啊，我们这个佛教界里面又有一些疑问现前了啊。记得啊，在58年的时候啊，57、58年的时候，曾经为六祖坛经有过相当一段时期的争论啊，佛教的刊物、报纸上啊，都有很多文章，很多文章啊，来讨论这个事情啊。那么最近呢，好像又有这个杂志、报纸里头 讨论一个什么，就是待业往生啊，消业往生啊，又来争论这个问题。那么诸位想想啊，这个一争了就往生不了了，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争论的啊，所以这个聪明人啊，老实念佛，他争他的啊，他说待业也好，他说消业也好啊，反正你是有增值的，你就不得一心。我们念佛说求一心嘛，啊，一心里面没有增论啊，什么待业消业通通没有，那是你们的事情，我们没有这个事情啊，心地清净啊，才能得一心不乱啊，啊，这是一个基本的道理啊，所以千万不要争啊。那个时候啊，争论六祖坛经的时候，也有几个老居士来找我啊，问我的看法怎么样啊，我是反过头来问他啊，我说六祖坛经啊里面所讲的道理合不合释迦牟尼佛所讲的，我提出这么一个问题，哎，他说很合，我说那就行了嘛，既然符合释迦牟尼佛所讲的，我们依照这个方法修就可以了啊，管他是哪个做的，六祖做也好，不是六祖做也好，这不相干嘛啊，何必为这个事情去争论呢啊，这个理论方法好，我们用这个理论方法可以修行正果，这就行了吗，管他谁说的了。所以我劝他们争他的啊，我们好好的学我们啊，现在这个念佛法门起了个争论，说咱们好好的念佛啊，根本就不要理他啊，那些文章的时候看我也不要看，为什么呢，浪费时间，看了起分别啊，起这个念头啊，我们现在要修一心啊，尽可能的啊，叫六根解除六尘境界啊，不起分别，不生妄想，这样就好啊，心总是清净的啊。那么就是研究经教啊，听讲经，我也是奉劝诸位不起分别啊，不起执着。这个听法会开悟啊，啊，这个悟啊，就是这一句圣解现缘啊。缘是什么呢？缘是圆满啊。这个就是说明知正啊，将要到圆满的时候啊，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。来于他所身上人啊，来帮他一把，我现佛身而为说法啊，这是帮助他成佛啊。那么在这个地方呢，也许有人要问啊，菩萨怎么能现佛身呢？哎，那么诸位也晓得，这观世音菩萨了，九缘界就成佛了。他成佛之后啊，再退回到菩萨的地位上来，帮助佛弘法利生。啊，那么这个是我们从本集上来说，啊，本集里边我们从本上来说。那么他是现这个佛身呢，当然没有问题啊。如果就事论事，从吉祥上来说， 只要你证得了真如本性，真如本性里面没有差别，隐形自在呀、啊！啊，何况这个佛又有四教差别不同，啊，上冲别圆。啊，那个藏教的佛就不必说了，连初住菩萨位置还不到，所以原教初住菩萨要以藏教佛的身份来出现，可不可以呢？当然可以。啊，通教佛这是见了性，别教的佛只相当于原教第二行位的菩萨。啊，那么观世音菩萨去等觉位，啊，那实现别教佛又有什么问题呢？啊，所以这些疑问，诸位对于经教稍稍深入一层，啊，自然就消除了，啊，这个疑问呢就消除了。所以，菩萨可以以佛的身份，啊，来为一些小菩萨说法，啊，那么这些小菩萨的时候，他这个念念当中啊，他希望佛来度他。观世音菩萨就可以实现佛的身份来度他。那么说到这里，也许我们自己也有一个毛病啊，我们也先希望佛来度我们啊。那观世音菩萨是不是也现佛身来度我们呢？如果观世音菩萨现了佛身来度我们，给我们说法，你就记住，决定是魔王冒充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为什么不是真的？因为我们没有如三摩地嘛，我们没有这个资格嘛。他观世音菩萨就现佛身来度我了，这个佛是假佛，不是真的，靠谱。那么换一句话是，你念佛要念到理一心不乱以后，你见到佛来跟你说法，这个可靠。啊，事业心的时候还不行。那纵然是佛来了，阿弥陀佛来了，他也示现菩萨身份来跟你说法。那么像我们现在这个业障深重，诸佛菩萨来实现什么身呢？实现我们人的身份来给我们说法。啊，佛菩萨没有心哎。经前面说得很好，随众生心，应所知量，寻业法现。啊，菩萨完全没有心啊，不像我们凡夫有心啊，我们要怎样怎样，佛菩萨绝对没有啊，是随众生的心而这个显现这个境界啊。那么这一段的时候我们晓得这个意思啊。在三十二应里面呢没有菩萨啊，为什么没有菩萨呢？因为观世音菩萨他居的这个地位就是菩萨地位，所以就不必说了。啊，向上呢是一个佛，那么底下呢这就讲缘由，啊，不再讲菩萨了，啊，因为他本人就是菩萨的地位。啊，说若诸有舌，即尽妙明。圣妙现缘，我与彼前现独觉身而为说法，令其解脱。 那么这是语言学一类的啊。语言学呢有两种啊，一种呢出现在有佛出世的时候，佛为他说十二因缘法，他开悟了啊，修行正果，这个我们称缘觉。还有一类的，这根性很利的，出现在没有佛出世的时候，啊，那么他也能开悟。这一类呢，我们称为他独觉。啊，可是经上也说过，啊，好像前面我们都讲，小乘的修行。啊，见思啊，从这个我们讲的初果啊，证这个初果须陀洹，从初果须陀洹之后啊，依照这个修证次第呢，必定是天上人间七番生死啊，就七次往来证果罗汉。如果这个世间没有佛法的时候，他怎么办呢？啊，没有佛法的，他的时间因缘到了，他就成了独觉。啊，由此可知，证得须陀洹之后啊，那对于这个破现思烦恼啊，证这个小乘的这个果位呀，可以说这个期限呢，就决定了啊，好像在学校念书一样，这个大学四年一定毕业啊，那么只要你不留级一定毕业啊。所以小乘证得须陀洹之后啊，这个天上人间七次往返的时候必定证果啊，佛在世证阿罗汉证圆觉啊，佛不在世就证独觉。那么这一段是讲呢，若诸有学，他还是在修习的这个位次当中。功夫到了极处了，那就证得无学了。啊，极尽妙明，诸位要晓得，跟前面我所讲如来果地上本觉妙明不一样啊，不相同的。本觉妙明是讲我们自己的真如本性啊，如果要在本觉妙明上下功夫，那是直截了当成佛，不经过二乘啊。这个是在大乘佛法里面上上根所修啊，像六祖大师啊，他那个修学的方法就是从本觉妙明上下手啊，因地心与果地觉相应啊，这是一生成佛啊。那么此地呢，他求的是极尽妙明啊。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因定生慧呀，啊，有定有慧，极尽是定，妙明是慧啊。那么还没圆满。虽没圆满的，将要圆满了啊！甚妙现缘呐！啊，就是将现未现的时候啊，就是这个境界啊，将现未现的时候啊。那么菩萨看到就是这一个众生因缘成熟了 啊，因缘成熟了啊，所以诸位必须要晓得啊，世出世间一切法，佛给我们讲，都离不开因缘啊，佛度众生也是如此啊，你的因缘成熟了，佛一定现身跟你说话。所以你不要啊，老是心里想着，哎呀，我遇不到好老师，啊，我这一生遇不到善知识，完了完了，一切都完了，那就真完了。啊，你要果然呢，诚心诚意啊，依照这个理论方法去修，啊，只要自己真修。到时候佛菩萨不晓得现什么身份，哎，给我们一接触啊，或者是听他讲几句话，或者是看什么一个动作的时候，哎，一下就开悟了。佛菩萨点化的啊，就是这个三十二应身啊。啊，所以佛菩萨对我们呢，看得比什么都清楚啊。我们自己看自己看不清楚，佛菩萨对我们看得很清楚啊，佛菩萨念念都没有舍弃我们啊，真是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啊，从来没有舍弃过我们啊，佛菩萨对我们的恩德太大太大了，几个人晓得我们就用妄想心去求佛菩萨，八戒佛菩萨，佛菩萨不会来的啊，不会来，诚心诚意去修学啊，到必要的时候他一定来啊，没有必要的时候他眼睛里面也看得清清楚楚啊，那么这个是紧要关头了啊，功夫快要成就了，就差这一点点就突破了啊，好比是正圆觉果的时候就差这么一点点啊，古人所谓是画龙点睛，那这个龙已经画好了，这个眼睛还没点啊，那么你画好之后他来教你点睛，这一点龙就活了，到这个时候才来啊啊，所以一切法里的通通有实际因缘啊，诸位如果真是诚心真实的修学啊，你在这个修学过程当中你能够觉察得到啊，诸佛菩萨护法鬼神天天照顾啊，照顾得无微不至啊啊，这个就是时间因缘成熟了啊，成熟怎么样呢、啊、菩萨就现一个独觉身啊，这就是辟支佛啊，独觉圆觉这两种都叫辟支佛啊，来给他说法啊，那么他一听佛说法了，他就开悟啊，也就证得辟支佛的境界啊，证得辟支佛的境界，令其现土。那么是讲菩萨现独觉身啊，是若诸有学断十二缘，这个十二缘就是十二因缘。圆断圣性，圣妙现缘，我与彼前现缘觉身，二位说法令其解脱。啊，这是刚才讲了，圆觉，他是出生在有佛法的时代，啊，不是没有佛法的，像我们现在释迦牟尼佛末法时期，啊，还是有佛法的时代。独觉是出在什么？ 没有佛法的时代，灭法这个时代啊。那么换句话说，释迦牟尼佛虽不在世了啊，我们以今天来算的时候，末法还有九千年。这个九千年当中，如果从这种修学的方法的时候呢，啊，菩萨这个佛菩萨呢，还会现这个圆觉身，现独觉身，啊，现这个圆觉身给他说法。啊，到释迦牟尼佛法灭了，弥勒佛还没有出世之前，啊，这个当中呢，有56亿万年。没有佛法，世界没有佛法。那么在这一段期间当中，啊，你比如说现前的这些这个粗国的学人，到那个时候，他这个修行功夫到了，啊，天上人间七凡生死，他这个修正功夫到了，那么诸佛菩萨就会示现于独觉身来度他，啊，所以在。目前我们这个九千年之内不会有多久啊，有研究不会有多久啊，因为还有佛法啊，佛法还在世间啊，那么只有研究啊，没有多久啊。那么这一点我们也要想的啊，也要知道这个修十二因缘呢，也是属于小乘。那么这一类的人比修四谛的根性要力啊，有四谛这个37道品入门修行正果的，往往习气不断啊，习气不断。那么从十二因缘呢，这是比较聪明啊，能够断习气啊。那么十二因缘呢，在此地也不必多说啊，就是无明缘行行缘识啊，到这个生缘老死云断圣心，这个圣是殊胜啊，圣心呢就是他真正觉悟了因缘性空，所以他证得无生之心啊。像大乘经里面讲的啊，这个这个万法因缘生，啊，因缘所生法，啊，莫说即是空，啊，龙树菩萨是从因缘里面觉悟到一切万法无自性。那么这个理四。都圆满的现在眼前啊，圣妙现缘呐！啊，这个时候就是修十二因缘的人，也等于说是功夫快成熟了啊，快毕业了。那么观世音菩萨很慈悲啊，立刻给他现圆觉身呢，来帮他忙啊，为他说法。那么他得到解脱，这个解脱啊，都是属于小乘的解脱，啊，而不是究竟的解脱。佛在大经里面给我们说，啊，阿罗汉给提之佛，虽然佛常常呵斥他，就是骄牙败种。但是绝对不会有啊这个定性的阿罗汉 啊，所以定性就是这样，不会也会小想大的，啊，这就叫定性，啊，不可能有的，啊，不可能有这个定性，啊，那么经里面常说，哎呦，这定性的那是骂人的话，啊，释迦牟尼佛骂人的话，啊，不是真的，啊，就佛在这个经里面给我们讲过，波罗汉。最迟20000大劫啊，他也会呀、啊、回向相当报大乘心啊。这个辟支佛呢啊，圆觉跟独觉呢，最低限度是10000大劫回向相当啊。那么诸位想想看，他在这个10000大劫、20000大劫当中啊，他停止在那里，不再进步啊！啊，这是佛看起来很惋惜的一桩事情啊，都在无为坑里面了啊，住在这个偏真涅槃里了，不肯再往前行进，前进是这么一个意思啊。他必须要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啊，他觉悟啊，这个时候舍弃偏真涅槃啊，学这个。菩萨道啊，学这个大乘法、啊、若诸有学得四谛空，修道如灭啊，这个如就是真啊，灭是果啊，那么道呢就指的小乘的37道行，依这个方法来修行啊，快要证得这个小乘的果位了啊，这个如灭就是摩罗汉果啊。圣心先缘，我于彼前现声闻声而不说法令其协同。那么我们从小乘来说，三国以前啊，这个小乘断证的四谛，我们在这个讲堂也跟诸位很详细的解释过。啊，这个三就可以说是四国相以前都属于有学。那么道了啊，所以是断四谛惑，证人空啊，也叫做身空啊，证人我空，这个时候才叫做得四谛空啊。这个出国以后再往上进步，断三界81品四惑啊，就这个东西都要搞清楚啊。在修行当中啊，你把3界88品见惑断尽，叫做见道啊，这个才算是见道啊。那么你就晓得了，3界88品见惑没有断尽，道没见到啊，道在哪里？只是听说没有见到啊。这是我们要真正的提高境界啊。我们有没有见到？见了道以后才谈得上修道啊。你连道都没有见到，你修什么？大乘道里面要破一品无明才叫做见道，就是前面讲的这个第32印呢， 第一印所讲的入三摩地才见到原教初住的地位啊。那么换句话说，初住以前就是实性位，实性位没有见到。这一桩事情我们在华严经里面看得非常清楚啊。华严经实性没有地位啊，没有地位，到初住啊才有地位啊。所以华严经讲四十一位化身大士啊，我们通常讲菩萨五十一个位次，前面有实性嘛，他实性你在经上找的时候没有，没有，没有这个经文啊。为什么呢？没见到啊。啊，初住见到，见到而后修道啊。啊，未见到以前，这个修道啊，都是盲修瞎练。啊，所以在这一段期间，没有见到这个期间，啊，古时候人怎么个修法呢？跟着老师，不离开老师。啊，见了道之后了，不必再跟老师了，自己走了。啊，好比我们驾车一样，我们在这个市区里面走，啊，我们想上高速公路，啊，可是我们出来这个都市，市区的路都不熟。啊，我们请一个人呢在前面带我们，我们跟着他走，就像老师一样。啊，上了高速公路了，不要跟他，他自己可以走，认识路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啊，那么这个就是根本的老师啊，啊，就是清教师和尚啊。那么善财童子在华严经里面所实现的，他在没有见到以前他跟文殊菩萨，文殊菩萨给他领路啊，等到他见了道了，好了，他就出去参学了，不要再跟老师了，离开老师。从释迦牟尼佛，你看看讲华严经，这是第一部讲的经啊。啊，他老人家示现成佛，啊，二七日中，在菩提树下转大法轮，啊，为四十二位，为四十一位化身大士讲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一直到佛法传到我们中国。代代相传，我们中国人叫这个叫师承啊。没有开悟以前吗？跟一个老师啊，这个老师他对学生要负决定性的责任啊，就是要以善巧方便诱导他开悟。啊，根性利的啊，我们在六祖坛经里面看到的，啊，三五年开悟了。啊，根性钝的啊，有二三十年开悟的。啊，那么还有些不开悟的人，那是什么人呢？那是不肯依教奉行的人，那就不开悟了。如果你跟到一个善友善知识，真正能够依教奉行的时候，没有不开悟的呀。啊，我们就拿这个禅经做例子。 啊，你们晓得《禅经》里面慧能大师讲，他离开这个，离开这个黄梅以后，啊，黄梅有多少人去追他，想把这个衣钵夺回，啊，其中有个慧能，啊，是一个将军出身，啊，是个武将出身，啊，那么这个人很粗鲁。在这个吴族麾下多年，他见到这个六族的时候得了一波不服气啊，想去把他夺回来啊，真的给他追到了。追到之后，那慧能也晓得这个人不好惹啊，啊，他这个是有力气啊，同武有力啊，那不是一个平常人了、